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，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，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说起高英培先生，您脑海中首先想到的是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呀，还是万能胶，或者是坐地炮，这些由高先生塑造出来的经典角色早已深入广大听众的心中了。高英培作为一位人民群众的艺术家是当之无愧的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红九，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。在今天的笑星传奇小栏目中，我为您讲讲高英培先生和徒弟的故事。高英培自幼喜欢相声，早年拜相声大师赵佩茹为师，后来与范振钰合作四十多年，配合默契，珠联璧合。高先生先后收过苏明杰、李松岩、鲁少华、孟凡贵、赵宝乐、李嘉存等徒弟，对于每一个徒弟也都是认真指点，悉心照料。高英培在收徒韩祥的时候啊，因为他原来的名字韩永祥与前辈相声艺人的辈分名字相同，这样对前辈不尊重，高先生考虑到这一点，亲自为韩永祥将名字改为韩祥。高英培1997年患上严重的脑血栓，身体右半部偏瘫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伺候在身边的徒弟们也从来没有表现过痛苦，喊过难受。一次韩祥要参加全国相声大赛，高英培得知非常高兴，坚持在病榻前听他排练节目。2002年春节期间，最小徒弟张伯鑫和父母一起来给高英培拜年，弥留之际的高英培还说呀，祝你演出成功。当时他说得很清楚很真切，可是这句祝福也是他留给徒弟的最后一句话。过后他就开始嗜睡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。讲了这么多高先生的故事，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由高英培和他徒弟孟凡贵合书的相声造厨吧。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， 合作的时间不长， 我为什么选他 您说一说。 您一看就明白了。 明白什么了？ 他往我旁边一站，显着我还苗条点儿。 也是，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。 哎，也别说啊，我们俩站在一起啊，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。 哪儿啊？ 合肥。

哦，想起来了，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，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。 嗯，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？ 是啊， 我心说话，我缝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？这个 啊， 这孩子都胖，这脑袋怎么不胖啊？ 哦， 我这脑袋没缝东西， 嗯， 就这德行。我说二爷，我有个病，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。人家没理我，问我爸爸高师傅，咱这东西预备的怎么样？齐了吗？行，齐了。您开了多少桌？35桌。35桌？ 嗯，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，怎么35桌？那些个东西呢？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。 哎，可不在他这儿呢。 那咱得算算账啊。我爸说好吧，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，叫我们孩子先走吧。我一走不就没事了吗？ 对呀、 啊、本家有可能明白了。别介，待会儿算干嘛？咱们算算吧。您跟我上这儿来。小徒弟忙活一天了，累累巴巴的，上屋里歇会儿吧。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。 哦， 整揪到我这大肠这儿。 揪这肠子上， 我害怕呀、 啊！ 我心说大肠里有腥，我得往回那么一缩。坏， 怎么了？ 他一蹬，我往回一退，那大肠梆断了。哟，大肠一断，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！ 嗯， 本家一瞧，高师傅，您这少爷够肥实的。 嗯， 顺着大胯往下流油啊！屋了屋了，就把我领到屋了。 嗯， 到屋里我一看，麻烦， 怎么了？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， 火炉子，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， 嗯， 哟，火还真旺。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：“来来来，坐着歇会儿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二爷，我站会儿吧，我站会儿吧。” 你怎么不坐下呀？ 没法坐啊！ 啊， 我这挂着火罐呢，这个， 我不是吗？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，我倒往旁处站呢。 嗯，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。 是啊。 哎呦，拿火一烤，我热着难受啊。麻烦了， 怎么了？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。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， 拿这大花一扇，这火上来了。 嗯， 顺着我脖子的后头呼呼往外冒烟。 嗯， 这边烤底下烫，哎呦这滋味哦，这难受。本家呢还真损， 怎么了？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，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，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。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，坏了， 怎么了？ 脑袋上团粉化了。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。 嗯， 本家一算账一瞧，我高师傅 啊， 咱这账先别算了， 干嘛呀？ 你看看你们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。 嗯， 我爸一瞧啊，这个大爷您不管他，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。 刚刚您听到的一段是高英培和徒弟孟凡贵合说的传统相声《灶厨》。说到高英培的徒弟，就不能不提他的爱徒李家存。高英培1986年收李家存为徒弟，一直对他偏爱有加。因为李家存爱好广泛，活泼爱玩，高英培先生特意写了一副不可偷闲的横幅挂在李家存的床头，时时警醒着这位爱徒。2002年大年初三，高英培因病去世，弟子李家存泪流满面，长久回不过神来。从这里足以看出这对师徒之间的深厚情谊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本期节目也临近尾声了。最后给您准备了宋祖英演唱的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，希望您能喜欢。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